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2010年五區公投， 我們呼籲認為公投注定白忙一場的市民以及主流媒體的編輯們、學者們，希望你們參考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意見，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亦即是專權政治的高牆下，站在人民這一邊， 站在人民這一邊。 民主運動從來是強弱懸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質必然是抗爭而非等待賜予。我們身在議會，心在群眾，我們爭取的是公平、公正、公開、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無分貴賤，掃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礙。今天在此民主抗爭的關鍵時刻，輪到你們當主公。 2013年五樓法庭，非法集結莫須有，政治檢控可恥。同樣的五一六，同樣撐鬱敏。 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歷史在笑，黃鬱敏，逢星期三晚10:00至11:00 ，My Radio。 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同學，又輪到這個歷史在笑的時間，每逢星期三夜晚10:00。我們現在還在講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第一個單元，就是人物與思潮。人物與思潮，我們就先講這個自由主義，介紹了幾個自由主義者。之前因為講這個北大校長的時候已經講了胡適了，所以就不再特別講胡適作為一節。咁我哋講過梁啟超，講過譚志同，講過嚴復，係嘛？今日要講呢位咧，就可能即係大家冇咁熟悉嘅啊。梁啟超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啦，我哋講咗四個啦嚇，就梁啟超啦、胡適啦、這個嚴復啦啊，同埋譚志同啦，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風格，但係佢嗰種對中國文化嗰個反省，同埋即係對嗰個自由思想嗰個堅持執著啊，這個就即係冇乜分別嘅。當然佢嗰種所謂自由主義嘅思想體系咧，就比較粗糙啲嘅。嗱，今日要講呢位吳瑜咧，其實佢就一位反恐專家。這個恐咧就係孔子個恐，唔係恐怖分子個恐啊，即係反恐專家吳瑜啊，或者我哋今日個題目就可以變成係咁啦，反恐專家孔子個恐啊。胡適之咧就話呢個係。怎樣形容吳瑜呢？吳幼寧先生他說他是一個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即是這個胡適之對即是吳瑜、吳幼寧的那個即是描述，就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即是打倒孔家店。大家都知道這個打倒孔家店，即係打孔同保孔啊！喺嗰個年代咧，即係呢個新文化運動嗰個時期咧，即係民國初年啊，係一個即係相當有爭議性同埋非常之熱鬧嘅啊！那個所謂文化論戰，或者對自己本國文化嗰個檢討反省，對儒家思想啊，即係幾千年來 即係獨尊喺成個即係喺個知識分子嗰個階層裏邊，或者甚至乎有人形容孔教就係中國嘅國教，係咪？你佛教都係外傳入嚟嘅，係咪？孔教啊，叫做孔教，所以我哋香港都有間孔教學院嘛。我哋香港都有一位湯先生啊，即係不時都喺報紙度見到一大版講佢即係弘揚孔教嘅嗰啲功績啊。孔子嘅學說，孔子嘅思想變成一種宗教啊，叫孔教，所以先至有啲所謂打倒孔家店。嗱，孔教咧，或者孔子嘅思想，佢又會變成一種制度喎，係咪？佢不但只係一種思想，或者過去二千幾年喺中國嘅主流社會，佢係一種核心價值嚟嘅。OK， 呢個係孔夫子在生嘅時候，佢完全係冇辦法預料得到嘅。是吧？即是孔夫子的言论或者儒家思想，二千几年的专制帝王统治，他令到这个儒家思想或者孔子的思想变成一种国教了，已经甚至乎是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有所谓孔制，又是孔教又是孔制，是吧？即是當時在民國初年的非孔人物或者反孔人物之中，就以吳幼齡這位吳儒先生呢就作為中心。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吳儒的文章，或者他寫給當年和這個陳獨秀的書信來往，在討論這個所謂即非孔問題或者反孔問題的時候，即那個書信的來往，你就看到他那個思想的那個趨向，即是在民國初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當時那些所謂非孔或者反孔那個論述其實都不是很堅固的，是吧？因為你對手都很強，你是反抗權威，或者你打倒孔家店是要將一個中國的國教打倒，甚至乎將孔制打倒，而這個孔制或者孔教背後所牽扯的東西，就真是千絲萬縷，有很多東西的，它已經形成了知識分子即是學而優則仕的一條康莊大道，它又形成了即是說當你上了位之後不得被挑戰的一個護身符，係嘛？所以都頗為複雜嘅。所以攞吳幼齡嚟講咧，就係要將佢嗰啲反孔嘅言論做一啲深入嘅分析，咁你就可以發現當時嗰啲非孔或者反孔嘅知識分子裏邊，即係比較有份量嘅，或者喺論述上面比較強啲嘅，呢個吳幼齡先生咧，都算係其中一個表表者。當然我哋常講嘅就係呢個胡適。又常講的就是梁啟超或者陳獨秀，他們那些是不算完全反孔或者完全百分之一百非孔的，是吧？即是梁啟超就說吾愛孔子，但是吾猶愛真理，這一個這樣的論述的基礎就是說我都即是很愛孔子的，不過我更加愛真理咯，這樣這個即是等於呢個愛吳斯柏拉圖，但係我就更加愛真理嗰個講法一樣嘅啫，係咪？即係但係吳幼齡咧，佢係一個對孔子嘅思想、儒家思想深惡痛絕，同埋即係認為呢個所謂孔家店咧，一定要將佢摧毀，咁你中國咧先至有得救嘅。咁呢個就係去到一個好情緒嘅問題，係嘛？但係點解會變成一種咁情緒化嘅反恐咧？呢、這個同佢嗰種即係所謂自由主義嘅思想都有關嘅。當然，這個將吳幼齡定性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主義者咧，主要真係因為佢嗰個反抗權威、反恐啊。或者對整個中國文化嗰、那個即係全盤嘅檢視， 而且態度立場是非常之偏激的，係咪？咁呢個又可以攞嚟講下嘅。又睇翻嗰陣時啲文化論戰咧，你發現就係嗰陣時啲知識分子鬧人咧，好直接了當，唔會鬼鬼祟祟嘅，用詞都非常之辛辣嘅。吳幼齡就係其中一個。所以我發覺咧，即係鬱敏係比較似呢啲老派嘅人，因為我哋唔似得啲人喺度兜兜轉轉啊，又唔開名啊，係嘛？兜九啊幾個圈喺度鬧人係嘛？咁呢個冇意思嘅，係咪？即係你要鬧人就應該直斥其非，係咪？咁話啊，你咁樣冇朋友，咁冇朋友有咩所謂咧？要呢啲朋友嚟做咩咧？係咪？好簡單嘅啫嘛，冇意思㗎，係嘛？所以有啲人係中意兜兜轉轉，即係。嗰一個年代嗰啲所謂喺嗰個文化論戰，或者嗰陣時啲知識分子即係辯論，係嘛？佢喺辯論同鬧人分唔開嘅。啊，我對事不對人，我講件事，佢就要鬧人嘅，因為嗰件事係由人所造成嘅，所以罵人同辯論係分不開嘅，係嘛？即係以前啲人比較老實。多數就用一種叫迎頭痛擊的方式，而家就花樣多，技術比較精進啲，係嘛？刪咗個網台，又開個新台，跟住要對付啲一言堂，要對付啲妖言惑眾，就憑你，唉，真係就憑你就可以啊！你林宇陽又可以開個新台嚟對付你嘅心目中嘅所謂一言堂，唉，真係奇怪。所以我又想起講起吳幼齡，他們那時候鬧人是迎頭痛擊開名的 OK， 不似得這些現在即等於謝偉俊那天鬧這些泛民又要做妓女又要拿政治牌坊，真的鬧得對的，是不是？現在鬧人是很鬼鼠，所以呢個就係、是、當然咧，唔同時代啦，有唔同嘅做法啦，係咪？咁啊，有啲人就即係呢頭又話君主交絕不出惡聲，嗰頭又日日利用個即係嚇討論區就日日對人人身攻擊，咁即係咁樣啫嘛，一樣。咁我俾人人身攻擊就慣曬㗎啦，有乜所謂啫？係咪？自我感覺良好，我哋就真係。舊派人，我哋呢啲係民國初年嗰啲知識分子嘅嗰種士大佬，係四個字叫迎頭痛擊。吳幼齡反孔就係迎頭痛擊，對於嗰啲即係撐孔子嘅人，佢係迎頭痛擊四個字嚟可以形容佢嘅，所以好犀利嘅嚇，即係呢、這個殷海光先生對吳幼齡嗰個評價就係、是、佢花咗好多篇幅講吳幼齡呢個人，佢即係對佢好有興趣就係點解可以咁偏激喺一個咁嘅問題上邊係嘛？或者點解會對呢個所謂孔子嘅思想會反感到呢個程度係嘛？咁佢所以又好有興趣即係、就是、去研究係嘛？我哋去研究呢個所謂孔制啊，即係簡稱叫孔制啦，即係唔係孔子嘅制度，因為孔子嘅思想佢變成一種制度喺個中國二千幾年，佢而且係變成一種權威一種制度咁啊。但係佢唔係好似西方即係康德式嗰種純粹嘅思想系統。康德式那種是純粹思想系統、啊、就是這一種這樣的模式呢在中國基本上是很少出現的，是吧？它、就是、沒辦法令到中國知識分子有興趣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它是沒有養成一種、就是、純粹思想純粹思考同埋純粹為知識嘅呢一個興趣，係嘛？咁所以康德式嗰種純粹思想系統咧，喺中國知識分子即係佢發生唔到作用嘅， 因為在中國的知識傳統裏面，就是說在這個孔制底下，二千多年的所謂孔制底下，中國知識分子他只是即係順講句難聽啲咧，即係都好功利嘅。講下講啊，學而優則仕係咩觀念啫？佢係冇養成一種係純粹係思想，係純思想、純思考或者純為知識嘅呢種興趣嘅，係嘛？即係就算呢、這個，譬如你講康德式嗰種思想、純思想系統嗰啲咧，就算佢會涉及到一啲。所謂實用啊、理性嗰方面咧，都係比較單純嘅層面。所以康德式純思想、純粹思想系統嘅呢一種思考嘅方法，或者對文化嗰個論辯嘅呢種方式咧，佢係唔會對成個社會文化嘅整體發生一個即係好密切嘅關聯，即係話如果呢一種思想系統冧啦，咁個社會咧又會冧嘅。但係孔制就唔同喎，孔制正如我頭先所講，佢不是純粹康德式嘅純粹思想嘅呢種咁嘅系統咧，佢係講究實用嘅，係咪？佢唔會為知識，係純粹為思想而去，即係做一個論辯，或者喺個社會文化嘅整體裏面，佢係會發生一個好大嘅作用嘅，係嘛？即係所以咧，如果打倒孔家店，你即係打倒孔制，咁你就話會影響到成個社會文化整體，即係喺孔制底下。的存亡，所以对于那些保住孔家店的人，他就是从这个或者是国家存亡的角度出发，然后跟你那些反恐的人是去对抗的嘛。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吴幼龄呢就是那种是要彻底消灭你孔制的那种这样的知识分子。好，翻嚟第二節。嗱，頭先我講呢個吳幼齡咧，吳宇咧，嚇，佢係喺1872年出生，咁就1949年咧，即係呢個祖國啊，即係變色嗰一年咧，就逝世嘅嚇。咁啊，一般人都係叫佢做吳幼齡啊，佢係四川新都人，係嗱，佢生於晚清。卒於民國，係嘛？卒於中華民國喺大陸嘅最後一年，係嘛？咁即係話佢係一個清朝同埋中華民國啊，呢個兩個朝代、兩個時代之間啊，即係嘅學者嗱，即係喺呢啲咁嘅世紀中或者世紀末出生嘅人咧，咁通常都係跨越兩個世紀嘅，不可一世叫做。譬如我哋呢啲係喺上一世紀中出世嘅人，咁我哋跨過千禧年，因為夠長命啊嘛，係咪？唔夠長命啊，跨唔過千禧年啦，係咪？我1951年出世，跨過千禧年，咁就即係由20世紀就去到21世紀，咁於是就兩個世紀，咁我哋叫呢種叫做不可一世，係嘛？咁如果世紀初出世嘅人咧，係咪？咁你有100歲命先，冇你又跨越唔到兩個世紀。世紀初出世嘅人，咁你就喺個世紀末度啊過咗身，咁咪即係得一個世紀咯，係嘛？咁呢啲叫不可一世啊，即係唔會一世一個世紀咁。咁啊，即係民國初年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啦，係嘛？咁有啲跨越3個世紀都有喎。我印象中啦，譬如話蔣介石個夫人，係咪啊？佢過咗千禧年之後先過身嘅，咁即係佢係19世紀、20世紀、21世紀3個世紀嘅人，佢過百歲啦嘛已經。嗱早年咧，即係吳宇就喺成都嘅尊經書院學習經學， 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即係點講咧？佢係要研究呢個儒家思想，或者研究中國，即係啊春秋戰國，包括老子、莊子啊。易經啊，呢啲佢都去即係有研究嘅人係嘛？咁所以佢係有一個講法，就是、我哋自由思想習慣就從否定為否定而肯定嘛，係咪？佢呢種係調翻轉嚟講，從肯定變成反否定噶嘛。喂，你讀經學出身嘅人，到頭來就反呢、這個反孔係嘛？所以呢個都是有趣的，即係你係從肯定變成否定的咁但係其實佢喺戊戌變法之後咧，就開始學習呢個西方政治社會嘅學説。1905年佢就去日本讀呢個東京法政大學。1907年咧就反國。咁嗰陣時咧仲係即係滿清時代。咁佢去完日本讀完法政大學翻嚟咧。咁就喺呢個成都府嘅中學堂啊，同埋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嗰度咧就教書。1910年，即係喺革命前一年咧，即係吳儒同佢父親咧就發生衝突。嗱，呢個故事有趣嘅，咁所以當時佢就俾啲輿論話係一個非理非法嘅逆子，非理理性嘅理，非法法律嘅法嘅逆子。當時即係滿清時代啦，都係啊！四川教育總會嘅會長咧，徐炯就召開會議，將呢個吳幼齡逐出教育界。咁所以你從呢一個故事你就睇到，嗱佢反孔嘅人咧，咁就梗係要反對舊禮教啦。所以對中國傳統嘅孝道咧，又有佢嗰啲睇法嘅，係咪？上次我都講過嚇，譬如嚴幼齡啊嚇，或者譚志同呢啲人對呢個所謂孝嘅睇法係咪？即係都係好進步嘅思想嚟嘅。吳幼齡一樣嗱，吳幼齡喺年青嘅時候咧，就俾人話佢係逆子，因為同老豆衝突，公開咗係咪？咁就俾輿論指責佢，跟住仲要俾呢個四川教育總會會長踢佢出教育界係咪？但是他臨老的時候呢，他是有些抱怨，他是抱怨他的女兒呢長大之後開始不肖，所以有時即你從這些故事你看到他是竭力即是反孔，還有對那個孝道有一些新的思想的看法，所以年輕的時候就跟個父親發生衝突，但是被人叫他是逆子，是吧？那他當然不會同意即這個逆子的那個即係標籤啦，係咪？咁但係到佢臨老嘅時候，佢又覺得佢個女即係長大之後就開始不肖。當然呢個不肖就未必代表不孝嘅，啊，即係不肖就係佢自己本身嗰個行為，係嘛？嗱，佢最出名嘅咧就係喺1919年嘅11月，就喺呢個《新青年》即係陳獨秀所辦嘅雜誌。咁下次我哋都會講嘅，即係喺《新青年》嘅即係喺1919年啦，喺新青年咧，即係嗰年就係五四運動啦，嗰年啦嚇，嗰年嘅11月喺新青年就發表一篇文章，叫做《吃人與禮教》啊，即係呢個吃人與禮教就係話禮教係吃人嘅 ，OK， 吃人的禮教。咁但係佢嗰篇文咧就係《吃人與禮教》啊。所以胡適就叫佢稱呼佢做隻手打翻孔家店嘅老英雄，係咪？咁佢亦都做過呢、這個即係、就是、四川西城報嘅報紙嘅主編啊。咁1920年咧，咁就佢喺北京大學同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嘅國文系裏邊做教授，反孔，打倒孔家店嘅老英雄。是吧？但是教國文，呵呵，教中國文學， 晚年的時候就喺四川大學教師，1949年就病逝。即係呢個係佢簡單嘅經歷。咁睇佢經歷裏邊咧，就你會睇到好多嘢啦，都係嘛？咁啊，跟住咧，我哋就想講下咧，就係、是、民國初年嗰啲飛孔同埋保孔，所謂新舊兩派思想嘅衝突啊。嗱，當時去到民國初年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專制帝王統治已經結束，換上嘅就係中華民國嘅所謂共和國，個招牌就換咗啦，係咪？帝制就變成共和啦。但係成個中國文化社會文化嘅變遷速度就慢過換招牌，或者換一個講法嚟講，從專制或者從帝制變成共和，掹咗帝制嗰塊招牌落嚟，擺呢個共和呢一塊招牌掛上去，但係中國社會文化嘅內容依然係冇改變嘅，係咪？冇任何嘅改變啊！中國社會文化嘅內容都係幾千年咁製造出嚟。你話靠一個打倒孔家店嘅老英雄，或者靠民國初年呢一班胡適啊、陳獨秀啊呢一班人啊，要打倒孔家店，或者即係要對中國文化重新檢視嘅呢班人，即係你要一夜之間有改變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嘅，係咪？而且當時就話你有人要極力要去打倒孔家店。咁你相對嚟講，自然有啲舊派嘅人要極力去保存呢個孔家店，新派要打，舊派要保，咁就個論戰就梗係好熱鬧啦，係咪？嗱，呢個論戰咧，我覺得有意義嘅喎。就算到今天為止，當然而家就大家對中國文化，即係同以前。我哋讀緊書嘅時代，或者我哋接觸到一啲文章，係咪？大家對中國文化嗰個論戰，無論喺台灣，甚至乎喺香港，喺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自從共產黨即係嚇佔領咗之後，那個中國文化直情係受到摧毀添啦嚇，嗰種係用政治權力係咪去摧毀你中國文化啦？一個文化大革命嗰十年咧，造成嗰、那個。即係對中國文化嗰個摧殘係咪？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啦，係咪？咁但係喺台灣又好，喺香港都，佢都有呢啲所謂關於中國文化嘅論戰。新嘅要打倒佢，舊嘅要保。只有你一個，只要你係即係話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百家爭鳴，即係百家齊放，百花齊放嘅時候，冇乜所謂嘅喎，係咪？但是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呢，這種所謂兩派的鬥爭，新派的人用的是什麼呢？紙和筆。但舊派保孔的人呢，他除了紙和筆之外，他還有個政權，大佬，是吧？你北洋政府都是喂舊派的人來的嘛，是保住這些舊派學呢啲學究噶嘛，所以你新派嘅人要反恐，你係只能夠靠一張紙、靠紙同埋筆，你係搞論述噶嘛。但係舊派去抗拒你呢啲所謂反恐、要保恐，或者要保存呢種舊有嘅制度啊，佢除咗紙同筆之外，仲有刀槍啊嘛，係咪？仲有個權力裏邊嘅制度啊嘛。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新旧派，即是在这个所谓中国文化论战甚至反恐保恐这一场斗争里面，即是那个实力是很悬殊的。